回来接我 有心我

桥底，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，方使我把云接着梦初醒，千帆匹配从古语，虚仙的韶华三观难，纵然娘子是灵如你是月亮温存灵人间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愿与你海枯石烂告别，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草神经飘飘，心中是谁 thank you。

下云霓，云溪他团起早晨哇，为去他人能生愿，夜雨桃城无下云呀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急楼家，谁有许多一年真得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，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奸臣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情话，奸臣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杀人吧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愿将那奸臣斩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